好，翻嚟最后一节啦， 系 咁啊，我哋又讲下解放军消息啦， 解放军环节啦， 系啊，解放军环节啦。咁咧呢个嗱，首先咧就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就之前咧我哋旧年讲系咪啊？即系咧大概就由六月开始都讲到九月十月噶啦。咁就讲到中国印度边境咧就有呢个纷争啦，咁啊互相掟石头， 系 嘛，咁咧就互相直抽， 系， 但就冇用枪嘅， 系。 咁咧就呢单嘢咧就即系搞搞下就冇咗啦。即叫做咧，就话中国就话自己赢咗啦，印度又话自己赢咗啦，咁啊两个穷国就自己咁，就睇下点讲啦。好啦，咁而家咧啲人话啦，原来咧，因为点解嗰阵时十月咧就大家都唔打咧，系因为十月咧佢哋嗰边就会冻嘅， 系天气冻啦， 系啦，天气冻，系啦，又落雪又成，咁咧嗰边系唔适合打仗嘅， 系，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焗住要分手。咁咧而家咧翻翻转头，点解又开始有消息咧？因为原来咧佢哋嘅夏天准备嚟嘅时候咧， 解冻喎。 解冻咁咧，又适合打仗咯。 又翻嚟， 一适合打仗咧，呢两个国家又嚟咯。 又翻嚟 咯。系啦，嗱，原来咁，然后佢哋话咧，近排佢哋嘅两个部署咧又有咯。例如话咩，印度咧发觉，哇，原来大陆咧佢不停咁样起公路系掂噶。 系。 于是佢哋咧就喺洞朗附近，佢哋又起咯。 系。 又有样学样啦，你起乜我起乜啦。 哇！ 好啦，跟住大陆咧又发展紧啲咩咧？就原来佢发觉咧，佢附近咧系要好多机场。咁咧，其实咧。印度同埋大陆咧，已经静鸡鸡咧，每人都起咗五十个噶啦， 系 好恐怖机场，仲要呢啲机场咧系坚嘅机场，系真系正常机场。 喂， 讲紧系可能二三千尺，系真系起即系 嗱， 未必可以上落到轰炸机， 系， 但 系 战斗机一定得， 哦， 民航机都得， 哦， 但系最大问题啲人就话，喂，其实你整咁多个机场，嗱，如果唔识军事嘅人就会话，喂，你整咁多机场其实废噶，你都冇客。你边有咁多客去啲咁偏僻地方啫？ 随时备用机场噶嘛，啲全部都系。 但系原来呢啲机场就系攞嚟随时摆军机内噶嘛。 系啊， 其实系军用机场。 系啊， 但系叫做沟埋民用。 系啊， 其实就九成军用。 系啊， 一成都冇嘅民用。 系边有咁多民用啊？ 冇噶，其实咁所以咧，大家预咗啦，两边斗起机场。 系 嗱喺国内咧，马鼎盛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啦， 系 佢会讲嘅话咧，其实两边咧依家咧佢哋唔会用军炸机嘅。 系 两边咧都系咧，大家 J 下咧就用嗰啲嘅战斗机玩下算噶啦。 系 即系嗱，如果印度就出呢个嘅苏三十 MKI 啦， 系 大陆咧就唔用苏三十啦嘛，大陆会用歼十一， 系 同埋用歼十，但系嚟紧有部新机，大家注意就 系 叫歼二十， 系 歼二零原来已经进驻咗西藏， 哦， 咁所以嚟紧做军演咧，佢会用歼二零做， 系， 于是咧印度佬就开始惊啦，如果你用歼二零，咁我啲机咪即刻炸晒啦， 系咯， 原本我有优势，因为我嗰啲苏三对劲过你噶嘛， 系啊。 你无论歼十一、歼十，我都睇唔起你啦，直头。哇，你一歼二零啊，两回事。 系。 咁佢系咪要买啲劲机啊？所以近排咪听你咩阵风啊 ？F3B 啊，阵风啊 ，F35 啊，入嚟啦，咁样嘛。 系啊。 所以咧，大家开始留意咧，印度咧依家好急就要入呢个五代机。 系。 佢最惨就系佢掟咗咧，好几多亿， 好多钱去噶，即系苏五七啊， 差唔多五十亿起码。 系啊。 就抌佢咧，即系要发展嗰个苏五七嘛。 系。 点知人哋冇声气噶嘛？同埋老实，你信唔信佢嗰啲真系隐形啊？我觉得就真系唔隐形。哇！如果你连歼二零都打到佢落嚟， 我琴 你就大镬啊！呢单嘢， 我琴日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偷咗张偷咗呢个尖端科技嗰个杂志嗰个 Facebook post 系。 咁大家啊，识睇睇留言啦， 系睇留言啦，真系好过瘾嘅呢单嘢啊！同我哋互动下啦， 系。 咁所以咧就而家咧，中国同印度个部署咧就系、是、中国依家又摆咗七个直升机嘅机场机坪。 系 就停咗喺洞朗附近，咩意思呢就系嚟紧咧，佢咧会嗱，如果大家知咧，大陆出咗架叫武二十啊嘛， 系 系啊，武二十，武直二十， 武直二十， 武直二十，咁咧呢架嘢咧嚟紧咧，唔系叫做直二十啫，但系都系会慢慢会变武直二十噶，直二十喺附近做运兵啦， 系， 咁如果你上到高原，唔系净系再用黑鹰嘅话咧， 系， 其实成单嘢咧，中国个战力就会加强咗好多噶。 系 咁啊，当然啦，嗱，印度就会用米格嘢噶嘛， 系 米格十七、十八嗰啲系咪 啊？系啊， 佢用嗰啲去做嗱，所以咧两边斗得好紧。 米十八系啊， 米十八 系米啫，唔系冇计冇米格， 唔系噶米十八。咁咧，所以咧就成单嘢咧就会好好睇噶。 系 咁咧，大家谂啦，就藏南地区咧呢、這个时候咧就大概就嚟，但系你要五月到啦， 系 四五月到咧就开始适合打仗啦。 系 咁藏南地区系而家佢哋两个一定争嘅地方。 系 究竟大陆有冇吉士去咧？ 哇！ 咁大家谂咯， 将会见到呢个直升机打直升机嘅盛况、啊， 但系冇空优嘅情况之下，其实冇乜意思嘅、 啊。有你买，梗系要买阿帕奇啦， 买阿帕奇 啊， 要数量多咯。 阿帕奇有呢个空对空导弹、啊， 第 但系佢上唔上到咁高啊？ 上到， 系嘛？ 得嘅，得嘅。 即系呢个我就好少见啦。系啦，好啦，跟住又讲大陆，呢、這个咧就嗱，我一讲呢单嘢咧就俾 Alex 话 J 啦咁样，但我哋都 J 下啦。 你咪个老 J 几廿年噶，而家都 J 都 J 下啦。嗱，我哋系咪讲过咧？依家美国我哋上集讲啫嘛。美国咧，依家系咪出嗰啲咁嘅空天机咧？ 系。 例如话嗱 ，SpaceX 咧就整咗一个咧就 系 可回收火箭咧。 系啊。 可回收到点咧？佢自己识翻嚟。 起翻落嚟 系。系咪好劲啊？ 系啊。 我唔系闹佢自己识翻嚟。 系。 好啦，跟住我哋上次讲咗另外一间公司，系咪波音唔记得咗添？另一间公司，咁咧佢就可以直头系又系咁样飞上去嘛， 两副引擎啊， 双体， 系啊， 跟住咧就孭住啲嘢上去嘛，翻落嚟嘛， 系啊。 好啦，大陆咧又话又搞，咁仲要正到点咧？佢话咧呢单嘢咧整完之后咧就可以摆嘢上去，佢就可以发射卫星嘅， 系 个卫星咧就系四方形嘅， 系 咁啊，即系再射咗上去就再打开两个太阳板啦， 系 咁咧就成嚿嘢咧就去到个轨道时候咧就放出去。 系， 其实我唔知佢点抌出嚟噶， 系， 即系总之佢就火箭都冇噶，唔知点样成嚿四方形咁啊落咗去， 系， 所以我觉得咧做 C G 嗰都难嘅，咁你 suppose 依家我哋呢张有诚意啲啦，有个火箭仔啊，系咪先？咁你个火箭仔射咗去到某一个位就解翻嗰个卫星入轨道嘛， 系啊， 咁所以咧呢个咧话五倍，咁仲要最正的地方咧就话系军民两用噶，即咩意思咧 ？Alex 你有钱啦而家， 系， 我话我想整个 Alex 卫星咧， 系。 是随时可以找他帮手的。 算了我都买图一六零算了。 喂大家你看呢、這个样子你有没有得有些熟悍熟面 是不是似美国那只什么 你觉得他有些像黑鸟之子 是啊是 啊 ,SR72。 72, 72。他这个是有少少似我。跟着这个前面有个进气道这个就是冲压引擎。 是啊。 即是你看到美美这个位置。所以呢这单东西是搞笑的。 是 啊。我哋就估应该 J 啦， 系， 系嘛，呢个咧就系我成日讲咧，就系三成新闻系真，三成新闻系流，三成咧就超新嗰啲就超流， 超流， 呢个就应该系归类于超流嗰边嘅，系啦，不过都玩下啦，到底啊，好啦，跟住咧另外一单咧，嗱呢个就坚嘅，就讲零七一，零七一呢个登陆舰啊，咁如果大家咧有睇咧，就系其实咧依家大陆咧都有五六七架噶啦，咁嚟紧应该有八架、九架、十架咁啦，咁咧就你大家预啦，2020或者2030年咧就大陆大概十架至松少少，其实佢要咁多架咧，呢啲咧讲紧万几二万吨嘅，咁呢啲船咧入面咧其实咧可以载到好多个，即系大概四架到啦，嗰啲叫气垫登陆艇，系啦。咁一架气垫登陆艇入面咧就可以载一啲一个即系一睇先载到应该系一个营就唔得啦，一个连到啦，我应该、 okay. 一排啊，应该连都冇嘅士兵啦，咁啊去登陆啦。咁同埋咧，主要其实依家都系用直升机噶，所以其实咧你话用嗰啲嘅橡皮登陆艇系咪咁重要咧？尤其是台湾咧咁难登陆嘅地方咧，我觉得唔多。但系咧呢、這个零七一咧就应该有心理威胁作用嘅。咁所以咧就不停咁样登陆。咁咧我同 Alex 咪讲过咧，就话其实你打台湾最难一样嘢咧，就系、是、你要登陆。登陆咧，其实咧台湾都唔系容易，因为佢对面嗰、那个，如果你个防空你未瓦解佢咧，其实你都入唔到嚟。 系入唔到， 入唔到嚟嘅。同埋對面雖然艦艇唔多啊，但係都係美國貨嚟㗎。 都有反艦導彈喎，你 係佢哋個紅衫咪真係勁啊，係勁啊！同埋佢哋做好多嗰啲咩天宮啊、海宮啊，做好多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呢個零七一咧，我可以咁講，佢哋咧應該係去到最後嘅手段嚟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係最新，但係咧依家大陸咧，如果要做咧，就應該做零七五嘅。零七五個咧就叫兩棲攻擊艦， 再大啲。 佢大啲之餘咧，大概四萬噸啦。佢哋話想做四萬噸啊。唔知坚定流啊？ 系咪诶啲轻型个直升机航空母舰咧？ 其实四万吨叫中型噶啦， 中型噶啦，系咯， 系啊，唔系轻型噶啦，轻型讲紧万零两万吨。 O K， 佢讲紧咧做紧四万吨或者三万吨啦。 系， 我觉得其实两万美吨啦， 两万美， 两万美都劲噶啦。咁如果你做到上面摆咩咧？摆武直九、武直十咯。咁、 哦、 然之后咧就登陆。咁但系咧，我哋成日都嗰句，如果你啲空优战机，你唔可以有晒个空中优势，你出呢啲就系见一架打一架噶嘛。 系啊。 好啦，跟住台湾就话：喂，我哋有阿伯奇，但你几多架？廿几架定三十架啊？ 唔多噶， 唔多噶，即系你唔足够构成威胁。 系， 同埋佢哋摆边咧，摆桃园。佢哋话桃园咧系红色警戒，最危险嘅地方。 系， 摆晒噶啦，差唔多。 Okay. 但系大陆嘅兵法就系你最危险地方，其实最安全可能。 哦， 可能佢登陆咧一打就打你台北噶啦。 哦，系。 我自己觉得就未必喺桃园啲咁迂回嘅地方。 系。 咁所以呢个零七一嘅作用有几大咧？我哋要观察啦。 系。 哇，好啦，跟住啦，另外一单咧就讲到歼十六啊。 系。 啊，歼十六咧，佢哋而家讲紧。 系 嚟紧呢几年咧，就会不停咁装备。 系 咁咧，好快脆咧就会过一百架。 歼十六即系苏三十啊？ 是仿制版。 OK， 高仿九啊九，九啊九高仿， 九高仿。 好啦，咁呢个九啊九高仿咧，签十六咧，其实好受好用过。 系， 咁点解咧？嗱，原来咧喺大陆咧，啲人咁讲，签二零佢最佳拍档系咩咧？啲人就话签十、签十一，梗系唔系啦。其实系数三十嘛， 哦， 数三十，但系你得八嚟架啫嘛。 Okay， 所以其实咧就签十六，就系我哋不如揾呢个嘅九啊九高仿啦。好啦，九啊九高仿入面咧，签十六有咩劲咧？啲人就会以为。签十六咧可以空战，因为苏三十可以空战噶嘛。 系， 但其实佢最好的地方就系佢又可以空战，又可以海战，又可以对地嘛。咁所以咧，应该佢嚟紧嘅定位咧就系咩一个全能战机。 系， 但系倾向咧就签二零会做空优，佢哋就对海对地。 系， 但战术有好多只玩法。 系， 第一个玩法咧同美军一样，就系咧我签二零唔开雷达，斋飞静默咁样飞。 系， 然之后咧就签十六一开个雷达，因为咧签十六个雷达开到好远嘅，嗱号称三百公里啊， 嗱 大家听住啦，号称三百公里， 好似 F 三十五有五百啊， 其实人哋冇讲到咁劲啊， 系 四百啫， 四百嘅 OK， 好啦，另外咧就另外号称咩咧，佢导弹可以射三百公里， 系哦， 三百公里 最远嗰碌。通佢空啊嘛，好似 系啊，三百公里，应该全世界都冇噶， 系最远啊嘛， 好恐怖啊！嗱，我当都系真噶啦，好冇？ 系 好啦，咁如果你咁样飞嘅话咧，歼二十唔开雷达噶嘛， 系 人哋好难睇到佢啦， 系 同埋正面又系隐形噶嘛， 系正面隐形， 跟住咧就呢、這个九啊九高放咧， 同埋 开晒雷达，人哋就睇到歼十六， 系， 但系因为我有三百公里嘅雷达，你睇到我有咩用啊？你都射唔到我，我射到你嗱，你挂咗。 哦， 挂咗之后咧，我好顺利入咗你嘅房梯之后咧，歼二零咧就将你雷达全部歼灭， 系， 跟住咧歼二零咧，你屈翻转头个 pat pat 咪会现形嘅， 系， 歼十六帮你垫后，哦、解决咗佢， 系， 好啦，最后如果最后要牺牲战机，你牺牲歼十六咯 ，OK， 啲歼二零就成功翻嚟， 哦，诶， 咁个战术未完，未搞掂啊， 但系呢个假设人哋冇隐形战机啊， 系啦，系啦，当然吓，好啦，调翻转咁讲啦，歼十六咧，我依家最质疑的地方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几年之内过一百架呢？嗱，首先第一，歼十六几贵呢？啲人讲咗㗎啦，歼十六大概要五亿人民币一架。五亿人民币一架。五亿人民币一架呢，就讲緊八千万美金到啦。 哇！ 八千万美金做一架。 买一个阵风。 你买唔到嘛。佢唔系唔想嘅，其实佢买唔到啊。 OK。 但係咁讲，佢歼十六啲装备又唔系太差嘅，一定。即系啲雷达啊，佢应该主动扫描嗰隻㗎啦。如果你点会八千万一架。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大陆做战机是慢的。 是。 啲人成日諗大陆做乜都快。 是。 做船又快。佢就係做战机慢。点解呢 冇即係冇良率冇咁好嘛。 唔係 工艺冇咁好嘛。 都唔係呢个问题。佢工艺冇都可以上住先嘅。 引擎冇咁多嘛。 係啦就因为佢冇咁多引擎。个问题就係咩就係、是、俄罗斯呢你问佢买 AL31-41 咩都好啦。 彩你。 佢唔係佢落住你囉。 係落住唔彩你。 我今年想买30个俾你啦。几多钱啊五亿囉。 哇。 跟住下次6亿囉。你买唔买你有得拣咩？你咪问美国佬买咯，你问以色列买咯，以色列都问美国买啫嘛。你咪自己咁叻，你问 Donald Trump 买俾你咯，你问奇异买咗俾你咯系嘛？通用电力你冇啊，你咪俾人立住咯。跟住佢哋而家咧咪要整涡扇嘅，嗱涡扇十啦，涡扇十 B 啦，涡扇十五啦，涡扇二十就俾运二零用啦。好啦，即系话其实问题咩咧？就系佢都未搞掂。佢哋而家系咪全面装呢个嘅涡扇嘅？ 系啊， 其实都系噏字。如果你真系量产到，其实你根本搞掂咗啦。根本嗰啲成飞啊、审飞，根本佢哋嗰啲飞机全部就依家系变态咁出嚟啦。 可能飞机摆晒喺度都冇引擎。 系啊， 好似嗰阵时二次大战啲德国喷射机咁啊， 系 排晒喺度就系未装引擎。 系， 因为出唔切。 唔系啊，同埋啲引擎，因为你见到好似引擎嗰啲系原来系唔飞得嘅， 哦 okay、 假嘅咁咧。所以咧，而家咧呢个歼十六咧，其实个装备咧，你话系点？嗱，我唔乐观啊。其实老实，你依家见咧歼十五啦、歼二零，其实个数量好少好少。其实大家唔好坚信系真系会好多咯。即系呢个引擎啊，真系好克制住佢哋个发展。诶，最后呢单一定要讲啦，太爆。时间唔多都要讲，嗱呢、這个咧，大家之前咪见过我哋讲电磁炮啊，电磁轨道炮咧，依家咧喺中国入面咧，据说啊有个单位爆料啊，呢、這个单位咧嗰、那个人咧姓张嘅，唔知张先生啦、啊、吓，呢、這个张先生咧原来系马伟明团队，嗱如果大家听得多知边个马伟明啊嘛，即系当然唔系马国明个细佬啦，马伟明咧就系依家全中国最炙手可热嘅科学家，佢系发。现咗好多例话我哋讲呢中国大陆可以用呢个电磁拍电磁弹射啦。中国人呢可以用呢个嘅航空母舰呢就唔用核动力都可以上到电磁啦。用咩直流电可以赢交流电嗰啲嘢啦。咁呢个科学家就好伟大嘅。咁呢个科学家呢就话而家嗱佢个团队其中一个成员啦姓张嘅。就话掂咗啦 而家我哋呢个电磁炮已经成功试验咗喺舰上面射冇问题㗎啦。嗱，我哋依家公布一个信息有几劲啦。嗱，传统嘅火炮呢，如果你摆到呢射20公里至30公里啦，顶准㗎啦，都好劲㗎啦。而家呢佢哋就话呢个可以射100公里。 喂。 七倍音速。 喂。 大家就諗啦，七倍音速射100公里。 是。 咁呢基本上呢你个目标呢，如果可能讲20公里啦。射埋去都唔使一分钟啦。 是啊。 你仲要呢个动能武器呢射落去呢，因为实在唔需要火药㗎嘛。 啊、 消耗就少啲呢，相对。射埋去呢就射穿人嘅。 是啊。 同埋你追落去嗰下个窿唔系只得个炮弹咁大㗎嘛。即系子弹咁追埋就追到佢好大范围。 好大好出发嚟嘅。 是吧， 是、啊、 个动能消耗又可以一路用晒个船度。 是啊。 所以是相当恐怖的。咁呢基本上呢呢啲叫百发百中，因为你冇乜弹道消耗。同埋呢最紧要就係射完嗰嚿嘢之后呢，你想佢点玩点穿都得㗎嘛。 是啊。 所以呢呢嚿嘢好恐怖㗎。咁如果依家呢上舰试验成功，嗱、那个炮弹就平喎。你有火药都悭返嘛。你系个设计比较飞得直啲得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依家大陆做到呢样嘢，嘩唔系讲笑，你当 LEGO 咁砌晒去啲大舰度。咁大陆唔好劲， 系我都问翻个问题啊！你储气储几耐先射到炮咧？ 系啦，非常好个问题。好啦，嗱，所以点解咧？依家冇发觉咧，大陆系要揾呢啲好旧好旧啲船啊？ 系， 因为咧佢胜在呢啲登陆舰嘅好处，佢够大啊嘛， 够大啊！ 佢入面啲线咧，你可以由头拉过， 系 你将入面清晒佢， 系啊， 拉线， 系 咁咧，成个炮咧，成个舰就做一样嘢， 拉线就发电， 成个舰就做一样嘢嘅啫，就系、是、发炮。 摆喺机度发电机度试咯。 喂，仲有个问题，阿玲，我想问咧，发炮嗰阵时系咪唔喐得架船？ 即系唔喐得啦。 时首都要停喺度先， 停喺度先得噶。 储气 系啊，储气。 然之后又发炮。喂，请问你储气嗰个阶段会被啲战斗机军炸机射鬼死咧？ 要瞄准啊，要啊，企喺度啊。 即系你上次讲过咩炮啊？阳离子炮。阳 电子炮系啊。 用干晒成架船啲力。 成咪死咁啊！成日本啲力啊！你 系啦，所以咧呢单嘢咧系又系相当搞笑嘅。咁咧就大家睇下啦，即管睇下嚟紧大陆会唔会真系攞啲靶船嚟试啊？ 慢慢等下消息啊，各位。 喂，如果真系有啲靶船试咧，我就坚信佢坚噶啦。 嗰阵时候个窿有几大啊？ 系咯，哇！咁咪真系讲俾你听嗱，如果你航母舰走埋嚟咧，我射你噶。 100公里， 百公里死咗， 埋到100公里先算。 喂，但系佢有好多架登陆舰噶， 系咩？ 系啊，如果佢系咁装，系咁用船嗰阵时，有机会噶，偷鸡啊！俾佢。 航母舰都好多架战斗机 喎。咁其实都好多个导弹嘅，加埋都几百支嘅，系啦，咁就今集嚟呢度先啦， 好啊， 下集仲同大家军武起言啊， 好， 拜拜。